上玩厕所的手，今晚的姑娘天煞喝酒不上头，今晚胃里的秘密摊在了家门口，今晚眼里的无需我一座蜃楼。让我从头，让我回眸，管我个虚妄的自由，让我开口，别让我走，送我个醉酒的理由。今晚的话对一直撬不开的口，今晚的是对推心置腹的老友，今晚的红牛对那个红心二锅头，今晚的零对明天的忧愁。让我从头，让我回眸，管我个虚妄的自由，让我开口，别让我走，送我个醉酒的理由。让我从头，让我回眸，管我个虚妄的自由，让我开口，别让我走，送我个醉酒的理由。别让我没日没夜的想不透，可否，可否。